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经本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八面第五行，佛赐龙王，若立两舌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，何等为五？以得不坏身，无能害苦；二得不坏眷属，无能破苦；三得不坏性顺，不坏性顺本业故；四得不坏法行，所修坚固故；五得不坏善知识，不狂惑故，是为五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正眷属，诸魔外道不能取坏。哎，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是我们修学，可以说是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都不能够离开的重要开始啊。两舌是说挑拨是非、造谣生事啊。世间一切诸法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跟我们说了许多许多啊，一切诸法了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邪正，没有真妄，也没有利害。你要入这个境界的，那就恭喜你，你成佛了啊，入不二法门了啊。那佛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佛给我们讲的是事实真相，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，所谓是法而如是啊。佛家用法而，我们一般人讲的是自然而然啊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所有这些邪正是非啊，真妄利害，都是从人心生出来的啊。从什么心呢？从妄想分别执着里生出来的啊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凡夫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戴着有色的眼镜看外面的风光啊，把它变直了，变形了啊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才能见到真相啊。但是不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，这就造业了啊。所以造的这个业，实在讲也是虚妄的啊，得的果报啊也是虚妄的。可是这些虚妄呢，你会真正在感受，就如同我们一个人做梦一样啊，你做个噩梦，真的受苦啊，啊，吓了一身大汗醒过来啊。啊，如果你要晓得是个梦，这是假的，你就没有恐怖，也没有惊慌了。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做梦啊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啊，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做梦啊，来度我们，度我们这些不知道做梦啊这一类的人啊， 他们是梦中醒悟过来的人，我们是梦中迷惑的人，啊，所以菩萨这个名号的意义啊，叫做觉有情。啊，有情就是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有情。啊，他虽有情人，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。啊，他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凡夫没有觉悟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认假作真呢，啊，这就受苦了。啊，无量无边的苦难呢，由是而生呐。而口业里头最严重的是两舌。啊，妄语虽然很普遍，两舌之害超过妄语太多了，啊，超过两舌太多了。两舌小的，啊，拨弄是非，叫你一家不和，啊，破坏人一个家庭，啊，破坏人夫妻，啊，这是小的。大的呢，这个两舌挑拨两个国家不和，甚至于发生战争，啊，这个伤害许许多多的人命财产，这个罪就重了。更大的两舌是挑拨佛法，啊，这个是佛家讲的无逆罪里面破和合身，这个最大了，比挑拨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罪还要重。两国战争伤亡的是生命啊，破和合身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我们在《发起菩萨制药经》里面读到，啊，许多人都读过这部经。啊，佛在经上举一个例子。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啊，法缘殊胜，啊，结果有嫉妒的人，啊，也是出家人来破坏，啊，对法师造谣生事，让信众对法师失去信心，这个弘法的道场被破坏了，啊，他的罪过躲在地狱。佛给我们的讲的时间是1800万年，啊，这是我们人间1800万年，啊，我们晓得现在人讲时差了，这人间给地狱有时差。从前我们在台中大专讲座，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地狱状况，他给我们讲地狱里面的一天那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。经里面有许多说法，佛为什么要用很多说法？那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真的。在《白法明门》里面，时间是属于不相应行法，它不是事实，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地狱一天呢， 这最短的一个讲法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，2700多年，我们中国的历史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地狱是2天。那么佛讲他堕地狱是我们人间1800万年，这个是不是他在地狱的时间不多啊？不是的，地狱的时间度日如年啊，他感觉的时间特别长，人在受苦的时候感觉的时间特别长，欢乐的时候感觉的时间特别短。所以时间是感觉里面产生的，不是真的，经上讲的这个常识，我们要能够思维得到，1800万年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啊。在地狱里面就讲的是无量劫了，地狱的感受是无量劫，所以造作一切罪业无过于破惑惑身，这无逆罪也，杀父杀母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惑惑身，这五种罪堕阿鼻地狱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出家人纵然有过失，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疏钞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他老人家解释经文，在40华严。这个文殊菩萨摄信章最末，最后一段是文殊菩萨教导善财童子去参学，这个参学就是我们中国讲的寻思访道啊，教给他参学的态度，跟他说善知识里面其中有一些他的行为好像违反了道德，做杀盗淫妄，53参里头真有啊，他说那是真善知识，这个佛法里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用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方法得度啊，他就用什么方法。喜欢赌博的人，天天上赌场，菩萨要度他呢，菩萨也一样进入赌场跟他们一块赌。而且什么呢？每赌都赢钱，大家都先看着他了。你什么方法了？他就把佛法教给他了。这是什么大权示现呢？如果看到这样的人，你就舍弃不亲近他了，他是个真善知识，你就舍弃不亲近他了，那你就可惜了，你的法缘就断了。这是说菩萨在世间大权示现，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测度的，也不是凡情能够理解的，他决定是利益众生，绝不是自私自利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，纵然他是真的，我们求学的人也应当真诚恭敬向他学习， 我学习他好的这一面吗？他不好的那一面我不学吗？你才能亲近天下真善之识。这是教给我们寻思访道啊，应当有的心态。换一句话说，诸佛菩萨的世间世心，佛门里面常讲龙蛇混杂。为什么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？礼敬诸佛决定没有分别。善人恶人皆有佛性。我们心目当中都要把它看作真佛来看待，我们才能成得了佛。如果我们心里面还夹杂着一些不善，我们就不能成就了。这个是我们修行能不能成就啊最大的一个关口。也正是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。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见世间过了，念佛人功夫决定成片，他功夫得力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纯善了。纯善的心是真心呐，纯善的心是本性呐。我们今天这个心坏了，坏在什么地方呢？把外面许许多多一些不善放在自己的心里，自己心变成不善，本来是纯善的心变成不善。可是世间一切众生，佛常讲迷惑颠倒可怜明者，他迷在哪里，颠倒在哪里，可怜在哪里，就是专门收集外面所有的不善，他专门收集这个，外面些善法他通通遗漏掉了，他不收集善的，他收集不善的，所以给自己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呐。这个灾难最严重的是三恶道啊。所以前几天这个东北有一个同学打个电话给我，说那边有一些出家人他们眼目当中所看到的是非常非常不如法。有些人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控诉他，把他这个事情揭露。但是又想想呢，这个事情可能破坏佛教的形象，让许多学佛的人退了心。他这个因果怎么办？他还不错，还能相信因果。所以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自己好好的去衡量，最好还是不要管。他是他的事情，我是我的事情。他为非作歹，将来堕三途。我如果要揭穿，要让许许多多信众对佛教退丧失了信心，我要堕阿鼻地狱。 这个里头业因果报厉害得失啊，要明了啊。在这个时代，南北朝谭鸾法师注解往生论里面就有预言了，说我们末法时期啊，修罗罗刹当家了，跟世尊在《楞严经》的玄机完全相同，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佛说我们这个时代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啊，我们要有智慧抉择，更重要的要有智慧保护自己，叫护法，啊，保护自己护什么呢？护自己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啊，护自己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的菩萨心啊。昨天晚上我跟印度驻新加坡大使在一起吃饭，他问了很多问题，我们也谈到这一方面的。最重要的这个护法，最重要是护持自己的佛性，护持自己的善心，决定不被外境影响，这是禅定。他昨天问我三摩地，印度教也修三摩地，楞严经里面讲的奢摩他、三摩地、禅脑，这三种都是禅定的名词，奢摩他偏重在止，我们中国人讲止观偏重在止，禅诺呢是止观多重视，止就是不受外境影响，人事的环境、物质的环境不受他的影响啊！你听到了，你见到了，你有智慧鉴别。在这个里面，断卧修善啊！卧怎么断呢？看到卧人，看到卧事，绝不放在心上，卧就断了，是这样断法的。怎么修善呢？看到善人，看到善事，要去效法，这叫修善呐。我们能守住这个原则，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，才不至于有退转。凡夫修行不能成就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进的时候少，退的时候多。所以进一步退十步啊，这才需要无量劫，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如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，决定是一生成就。 怎样能够真正做到只有进步没有退步，关键就在此地，在这个奢摩他禅定啊。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决定不能把恶非放在心里头。这就是这个经前面佛教给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要培养我们自己纯善之心，这个善知识有过时，我们有怀疑了，心动了，这个事情就麻烦来了，很容易退转。这个真正善知识必定呢会找你去谈话，给你解释，帮助你断疑生信。我过去初到台中，也有人常常讲李炳老的闲话，说的很多，可是我绝不在意，因为我知道啊，连释迦牟尼佛、连孔老夫子、连回谤人多少，这大圣大贤过了2000多年了，还有人毁谤他。一个人叫不遭毁谤啊，那不是容易事情啊。佛菩萨都做不到啊。那你毁谤尽管是你的事情。我看这个老师还是有道德有学问，我还是要跟他学。决定不受他的影响。可是这些事情呢，造谣生事的事情很多啊。李老师自己也晓得，有一次找到我到房间的时候跟我讲解。其实 我用不着讲解的。那是他的好意，他要坚定我的信心，不让我离开他。所以我跟他10年，恩德太厚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